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听出来了吧？ 是， 年过得好， 真亢奋， 就是不一样，这么新鲜呢。而且你说开了灯就是透着那种喜庆， 是， 你看那嘉宾后边那福字都还没拿下来呢。 不用的。 什么叫张灯结彩呢？ 对， 就是还有那个年味儿在。 对， 对不对？我其实就一直还在这个年里边。 本来也没出年了，没出十五都是年。 我说这个工作状态一直找不着，就一直 那没出正月都算年。 一直老觉得是在放假中呢。 没事，心情上感觉是就是。 是，我觉得愿意把这种还过着年的。并且工作着的愉快的气氛和心情，通过电波来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对不对？ 听得出来。而且你看咱们四个，就是他的身上的年味儿一直存 在。没错。哎，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奔着他肚子去了，满满的都是年味儿。厚厚的一层年味儿。 今天我看见他，因为下午上直播嘛，后来我就说，首先，脸上哇，红光满面， 是， 一看休息的特好， 而且这年看一看就过得特富态， 是的。然后再其次，后背厚了， 哦， 真的，就是我走在他后边，基本上就说，哎，你一个人来的，就这种状态。 所以今天咱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过年胖了几斤，是吧？ 行。 你们好像都没什么变化， 就 赵导是好像是， 据说是我瘦了， 他 累的 哦， 所以第一时段这个话题主要你说就行。 你们都还好是吧？ 特好， 还好。 我长了点儿，我长了十， 不是你刚才把那点儿重新说一遍，你长了什么？ 是按公斤走的， 长了点大点儿 啊。 长了十三斤多一点 啊， 就是变成 plus 16斤， 对 plus 了。 这真的，哎呦，你说过年感觉没怎么吃，他怎么就长得这么厉害呢？ 衣服质量问题，买的衣服都瘦了，缩水太快，镜子也不好，秤也坏了。 我特想问问咱们年前说的那些年夜饭的菜啊，你回家都做了吗？ 做了呀， 都做了， 都做了 、我还给他晒呢。 是 他问我你吃什么好吃的呢，我把我们刚摆好的巨大，我给你拍的可能照片里边显示不出来啊，这么大一盘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年糕，类似于年糕，就我们家自己做的，我刚把那个摆完，中间摆了一个旺字， 嚯， 摆完我就给他发。 多少块你都吃了？ 别介呀， 那你难怪你胖了点儿， 好多口人呢。 哎，小酥肉怎么样？ 哎呦，两盆， 哇， 炸了两盆，好吃，而且最开始 这就坏了。 最开始我们还做了一个尝试，因为咱们不是老说那个往刚波他们家那个 对 那个小酥肉嘛，他不是里边在糊上面弄了点花椒吗？偶尔你吃的时候能有点那个麻麻的味道。我们在最开始炸的时候呢也放里边了一点，然后我说咱炸完了之后趁热吃，尝一尝，爸妈不是特别接受，他们觉得又太麻了，这个不好吃，但是我呱吃呱吃吃的， 真是搁点那个 有个 细椒盐稍微搁一点， 哦， 是不是就更好一点，爸妈就会更接受。 也是我们那儿的小酥肉一般都是半成品，就是炸完虽然也能吃，但是 还要再加工， 你还得再加工。 不，其实往钢镚也是半成品，只不过咱们去那儿嘴太急了， 就是也能够趁热吃 啊， 趁热吃是特别好的，什么小酥肉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用那个酱，那叫什么豆腐扣肉 啊，腐乳 也 腐乳酱方， 包括咱们年前不是给大家也带来那个大董的礼盒吗？ 对， 我回去啊，真的是拿油浇的。 啊，油淋的那个， 哎，真，哎呦，我发现好像不如烤箱的，浇了半天，有点犹豫， 可能是油的温度不够吧， 那个不好掌握， 它有点吸进去了 啊， 就是吸油了， 油温不够， 哎，有点油温不够， 吃着更腻了 啊。 啊，是，后来我浇完了之后我又捅了捅，没有那种脆的感觉、嗯、酥的感觉、嗯、我就又塞到那个烤箱里，我重新烤了一下、嗯、也还行、嗯、出来了也还行 啊，这是回锅鸭子， 对对对对对，吃了好多，这只是九牛一毛、 哦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而且主要他除了做饭 嗯 基本就不动了 啊、 哦、懂我意思吧。 哎呦，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 啊， 跟我一直在玩的这个事儿挺有关系的。其实不是咱们要聊一聊这个民俗嘛，对不对？ 啊、 风俗嘛， 啊， 我觉得从这个项目上来看 啊， 都不一样 啊。 我说的是打麻将，啊、你们那儿怎么打？比如北京有什么讲究吗？ 北京你可以讲规矩嘛？ 啊， 俺首先 都有什么？ 首先你看，我们玩124分的，你们那边没有那么贵的吧？ 我们 124 十倍。 你看 124毛， 是这今年跟到多杰那儿去打了打这个卫生的小麻将 哦， 最后我们家以大胜， 有 1.4毛、哎、 你猜赢多少钱？ 赢了多少？ 1.4毛， 哟，那不 124分的吗？ 那不少 啊，对啊， 我打了7天，赢了60多， 哎呦， 124毛的、啊、可以了， 太可以， 每天都是我在赢 啊，你够旺的， 谁啊？大大， 你够旺的， 关键是技术啊，关键是技术， 关键是他们家那自动麻将机调的好， 哦，对对对对啊，对，多杰他们家那个麻将机不是自动的， 那个 自己码的， 是吧？ 哦， 老太太一抓老说。我怎么又有一杠坯子呀？当然就是讲究不一样啊。那北京，比如说，可能，比如说必须得带酱的， 哦， 或者说是不是断幺九加翻的，或者说吃碰滴的， 对， 或者说吃了喝了屁的啊，这怎么讲都行。 还有带混儿的， 哎，对对对， 带混儿的， 可能你们那儿讲究比较多，我们那儿是。就是在胡吃乱碰的基础上，稍微的就升级了一下，不能吃。只能泡 啊、哦， 而且我们是带花玩的 啊、哦，知道 花呢是在不同的东西南北里边啊， 嗯、 就是你比如你坐的东位 啊、 你拿的是什么花 啊、 你要匹配上这花才能当什么牌使 啊、 哦，它得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啊、 哦，其他的倒没什么。 不过我因为为了这个那年今年啊，跟去多杰他们家打麻将 啊， 在年前特意下了一个麻将游戏， 哎呦 啊，然后发现那各种各样的讲究真是挺多的， 是 是 是， 你想我。这么多年了都没玩过牌了、 嗯、 因为我也下了一个麻将的游戏 哦， 但是那个麻将游戏第一啊俩人玩的 啊，就是对对都是单机 对 打啊， 所以你但凡说现在四个人在一块儿我老觉得别扭， 对对对， 还怎么多俩人呢， 而且你算牌的时候经常比如你平常是算四个， 对， 这时候你就觉得觉得这牌少了、 嗯、 凑不上、 嗯、 特别不容易凑上、嗯、啊， 哎呀，当然过节很开心， 对对对， 过节很开心，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是民俗， 嗯， 可以顺带手把春节的民俗一块聊聊， 嗯， 但是呢马上在本周末的时候又要迎来了春节最后一个、嗯、大家都很 对对对 很欢庆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节气、 嗯、 啊，一个节日， 对、 嗯、就是 元 宵节，元 宵节、 嗯、哎，我们也可以把元宵节的一些内涵呐、啊 嗯、 由来呀、啊、讲法呀、 嗯、 吃什么呀，一并在今天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讲讲。 嗯、 对对对，而且呢，今天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啊，已经回京了。 嗯， 因为呢，上周的周五、周六也好哈、啊嗯，可能大家还有点没在状态， 嗯、 没回神呢。 嗯， 这周一可能那种工作的状态更加投入了。 对， 但是呢，咱们要把这种特别投入的。工作的那种状态啊抽离一下， 嗯， 回忆一下您的春节， 嗯， 您的过年啊，包括就是您那个地方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风俗、 嗯、 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我还来的时候找了几个，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有吃的，包括有祭祖的， 嗯， 这都不太一样的，包括见到这个长辈、 嗯、 应该去怎么行礼的、嗯、可能都不太一样。今天咱们就一块来聊聊这个，想跟我们聊天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块聊。 嗯 啊， 先来说说呗，过节都出去玩了没？ 我去了趟山西。 啊，去到上、你初几去的？ 我是初六去的。 哦， 就是我先说点，刚刚你们说那麻将，我都没插不上话，你们说的都是黑话，都听不懂。 特别好， 但是我每年打 打一次麻将，对，大年三十真的是已经是北京的一个民俗一个风俗了， 对对对， 一定要打麻将。像我们家就玩这一次，然后每次我都是在别人就是要去煮饺子呀，到十二点啦，或者要去那个睡一觉， 让你凑一手。 对，我就是那桌子腿儿、 哦， 但是年年都是我赢，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胡了，然后呢就有一个人 就是不会打，就是这样。 对，然后就有老站我旁边站一人，说你这都胡了，你怎么还不胡啊？你憋什么大了呢？我是胡了吗？ 你抓牌就，哟，怎么这么多双胞胎呀、啊？ 就是 意思 啊、哎，对对对，我现在就会胡那个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的、那个， 七对儿 都是双胞胎， 而且我还必须都得带杠。我总得有一杠， 特别好， 就是就特别神奇。 我们把这样的牌都叫做那个，都叫神仙牌。 神仙牌。 还有呢，你们是好词儿。 可是我只会胡这一种，就是别的，就是一句话的那个。我还有一次就是都是调的一到九，然后我不敢胡。后来旁边站的人说：“你这够大的了，你这还想憋多大的？”我说：“能胡吗？我数不到，这都长得不一样了。”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真的打麻将是一个民俗了。 啊，对，这个不是， 其实跟没 是民俗了，过去就是这样， 就跟钱没关系，真的就是大家凑一桌。你想，一副麻将团结四个人， 哎， 像我这样呢，还在团结五个人，军师。还得帮我看着是不是已经糊了，然后边上还得有人煮饺子呢，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打麻将就没年味儿了。 对对对对对、 嗯，因为过去确实解放前我就知道，解放前我做了很多就是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就家里平常不玩、 嗯、 也管着不许什么赌博什么，很有规矩的。 那幺二四分太大了吧？ 反正就到三十这天晚上 可以稍微的 可以玩可以玩，哎，对，甭管是多大户人家也都是。有这样的规矩，就三十晚上不禁忌。 嗯 嗯， 哎，说到打麻将啊、 嗯， 因为这个博士对宫里的都特别熟悉 啊， 这皇上那么打麻将吗？ 不不太打麻将，他们主要过去宫里过去玩的那个叫双陆棋，现在没人会玩了。 啊， 乾隆的时候 军棋吗？ 不是双陆棋，你现在你看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有点像国际象棋那种东西。 哦，塔防游戏。 什么？ 类似于现在的塔防游戏 啊？ 你别理他， 好吧。就是双陆棋，现在可能是没几个人会玩这个东西，因为乾隆的时候， 哦、 这个后乾隆年间用这个赌博的人特别多，后来乾隆就把它给禁了， 废了， 禁掉了。 哦、 然后宫里头。玩麻将，我没见过记载，没见过他们 不玩那种吗？就是那个叫什么牌九， 牌九，我 长条的上面有红 点有 点 的那个，我也没见过。但是呢，就是从文物上我是没见过的，记载我也没太见过。 电视剧里头有、 啊，是吧？ 那个 古龙小说里经常说， 宫里头啊，还是 对古龙小说里经常说， 好吧，反正就是他们可能有更独特的东西，有斗纸牌，有纸牌。有那种就像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头， 嗯， 不是也有斗纸牌，很少玩麻将， 嗯 啊，因为那时候麻将可能《红楼梦》那时候麻将还没有太兴起，到清末的时候，反正有这种益智类游戏，但是呢，你说麻将应该不是特别兴盛。 但是我确定宫里头一定玩一样东西 啊， 就是这个 啊，九九乘乘乘， 这个他一定会玩的，这个。据说是从这个冬至那天开始，就是开始数九， 冬至那天、 就是上面有九朵梅花，每朵梅花是九瓣、 嗯、 我不知道哪个植物园长这种梅花没见过。然后呢，每天涂一瓣、 啊、 然后今天你看我涂到今天了，今天是八九第四天、 嗯， 然后能看到还有一朵花，还有半朵吧，这个数九就结束了，就彻底年就过完了， 嗯、 我觉得。 嗯、对对对。 然后。这个这么有意思的东西是从哪来的呢？ 是，这个说一下，这是我那个新书里头送的。 哟、 啊， 这是一玩一世界那边 啊，那个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啊。 你送他们俩，他俩都没看，只有我认真阅读。 是， 你怎么回事？ 说说吧，怎么回事？ 那个有的时候 啊， 咱们过节 就做小酥肉， 不是过节的之前啊、 嗯， 想必大家都会有这样，就我。一定要带两本书， 嗯， 或者我要在这个过节期间， 哦，明白了，你把书落到老家了，是吧？ 对、啊，是这意思 啊。 我带回去是想让我的那个妈妈看看， 嗯， 因为我妈他们不是 对 老北京嘛、 啊， 她看了、 嗯、 她看了点儿 啊、 嗯，她觉得哎，这个说的事儿没见过 啊，是吧？那我那个写的更老啊。 哦，要不怎么说呢、嗯、他说没见过，我说那可能是和那个民族的关系，因为我妈他们是回族嘛、 嗯、 就跟我现在跟他说好多小吃、 嗯、 他不知道似的、 嗯、 比如说 对对对 你要说那个靖糕、 啊，他知道 啊，对， 比如说那个牛街的那些东西， 啊、对， 他都知道， 嗯， 但是你要说卤煮，不知道 啊，是， 哎、这些可能他就差点意思，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像这种肯定算因为那个数九一般都是在过年期间， 他是 跨年， 这对他是。这个道光还专门写过一个那个《九九消寒图》的字，叫“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每个字儿九笔。然后我原来写过那个字儿，那这都是跨年的一种游戏，一天写一笔，哎呦可难受了那个。你每天就磨墨，然后掭笔，然后铺纸，然后就写那一笔，然后再收拾，可麻烦了。但是写完那一笔，你想再特别想写，把这字儿写完了。 嗯。 那个难受啊，那磨心性啊。嗯， 但我觉得古人真有够无聊的，这个一天画着一下，一秒钟就画完了，然后剩下那 个这画 画 是小孩玩的。 24、23小时59分59秒干什么呢？我觉得还是现代这个过年，就是选择性就特别的多。 是的。 虽然有很多民俗可能就是慢慢的就转变了、演变了，然后但是庙会还在。 是。 我们大年初一去逛了北京那个朝阳公园的国际庙会。 洋庙会。 对，洋庙会。就怎么洋了呢？其实卖的东西跟地摊一样，都是大羊肉串啊，什么大鱿鱼啊，轰炸大鱿鱼，然后什么的，还30块钱一碟的那个炸灌肠啊。但是有一点不一样，那儿有来自西班牙的就是歌手唱歌、 表演。 唱的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人就是特别多、我们差点把孩子挤丢了。 哎呀， 我心想丢了挺好的，不用给他做作业了。 说这， 那年春节，那年春节我在庙会就丢过啊， 是吧？ 啊，后来就自己回家了。 多亏你是个成年人 啊！不是，那年是90年代初的时候啊，92年还是93年？ 嗯，好吧，哎。 然后呢，这个初一过完庙会开始。就是得去 亲戚， 对，给那长辈得去上供去，然后给舅舅啊什么大爷大妈呀都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忽然发现这个，因为只放初三十到初七就出班上班了嘛，哟，到初六了，孩子还有一项旅游作业没有做，赶紧我们就奔了山西了，因为就据说山西的平遥是年味最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车开了。得有700多公里，然后呢到了平遥，一到平遥，哇塞，我觉得太熟悉了，我觉得我来过这个地方，满大街的北京腔，满大街的京牌车，就是车也没地儿停，是人也没地儿住，然后我就问当地的一个人，我说这什么时候，你们这是淡季呀？这现在就是淡季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的天哪，我说那这初三初四什么样啊？他说初一初二初三那个古城步行街人都进不去。他那是130块钱一张通票，可以逛22个宋元明清，就是这跨年的22个古迹，有寺有观有大院有镖局什么的，我们一个都没进去。 都进不去吧， 进不去，就是得排队， 人太多。 对，然后我觉得我还再去一次，但是我觉得那个平遥有一点特别好玩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赶上了一场婚礼，当然了我们。 就是当地的民俗是吧？ 对，当地的民俗婚礼，当然我们只是就是偷看了一会儿，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人家，也不好意思进去那个蹭人家的那个婚宴。但是呢，我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没有住在古城里头，本来我们想住里面客栈的，但是那个因为车没地儿停，然后呢只能找了一个停车场的酒店，酒店能说吗？就是当地的一个大酒店，号称是当年的地标，国宾馆级的。然后我们就跟停那儿了，然后就赶上了一场婚礼，就是老远听着那个吹拉弹唱的，那就进来了。哎，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婚礼抬轿子，就不是抬轿子。先来一大皮卡，皮卡上插着四面小旗，然后呢坐着四个人吹拉弹唱。据杨博士考证，那是铙钹、笙、鼓还有唢呐。然后呢， 不是你说镲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一般民乐里这叫铙钹。 我们这没文化的就说，哎呦，那还一大镲的呢。然后那个就挺热闹的。然后这个头，这算那个礼乐车，礼乐头车后面跟着七八辆什么各种各样的你能想到的什么那个德系的车呀，什么美系的车。然后我们就看新娘子，我们觉得这种动静，新娘子是不是得凤冠霞帔下来呀？就没等到新娘，等到一新郎。这个新郎太有特色了，穿了一身西装，腰上挂了一圈葫芦，还有一串钥匙。然后等他从我跟前走过去，发现后背还贴了一个铜钱儿，铜钱下面还贴了一个金色的一个山字的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我问了一下，可能是笔架子。 然后呢，这是当地那个婚礼，这个新郎官的这个就装扮就这样，他真的是超级隆重。我觉得要这种婚礼的夫妻俩是绝对不会离婚的，就是太隆重了，然后你就就仪式感特别强，你都不好意思最后你就提离婚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世一双一双人的感觉。 哦， 然后而且他们当地那个过年的时候结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感觉喜上加喜的那感觉。没有小酥肉吃，然后我们看了那个他那个菜单都写在贴在那个就是那个大堂的边上，我看了一眼，没有什么我们就是北京常见的那些大菜都没有， 就是山西 山西的 当地的什么过油肉啊，还有什么扣肉啊， 那个估计还得有那个香酥鸭， 还有各种花馒头、 嗯、 啊，各种各样的花馒头， 嗯、 然后呢，我们觉得挺热闹的，然后呢，在那等了半天，然后也没好意思进去，也没等到新娘子，我们就进城了。进城了以后呢，就真的挺热闹的，就是虽然没到那个走不动的那个架势嘛，但是也就是感觉，就是你只能顾着拉着孩子别走丢了，然后你别的也顾不上看。 嗯、 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挺大的空地，它里面有一个不是分东南西北四大街嘛，然后它那个西大街有一个电影城叫电影宫，然后那儿感觉人比较相对少一点，我们就进去了。以后有一个杯弓表演，就是背东西的背，弓就是射箭那个弓、 嗯、 叫背弓表演。哎，我们说这开始听人喊背弓，我以为掰弓呢，我以为是动画片呢。他们过去一看，是就类似那种射火的表演，有四五个那个穿着四个兜的那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那种衣服的、 嗯、 俗称叫列装 啊， 啊，列装啊，大叔，然后他是表演，但是看的人并不多。然后那个我们就觉得奇怪，这是什么呀，然后就赶紧上网查了一下，这杯弓还是当地的很著名的一个民俗表演，就在春节期间。然后表演的时候呢，一般他是就是到每一个店铺每个人家门口就扭一扭跳一跳，也敲锣打鼓的，然后这个当地人呢就会出来给他钱或者给他吃的、 啊、 然后这样的话这一年呢这一家人就特别特别的大吉祥、 嗯、 哎，我们觉得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问他，我们说这个能体验一下吗？然后那大叔说能体验，就是看一场，他没说多少钱，你看着给，体验一次有价50、 嗯、 然后就让我儿子六岁嘛、 嗯、 然后就体验，他那上面都是小孩、 嗯、 然后呢有八个戏码，然后呢小男孩一般就扮成那个状元、 嗯、 然后呢一个假的马，然后呢就给我儿子捆在一个 捆在 对捆在一个自行车座长半座的那上头，捆在上面，然后也跟京剧一样，要先拿那个一个布把头勒进来、 哦、 对，要勒那盔头似的、 啊、 然后戴一个那个状元的帽子，然后配上那个红的那个戏服，然后就那个男的身上呢就背着一个像马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把他肩膀箍住，然后呢那个驮着一个假的马，就跟那跑旱船那个马似的、 啊、 然后那个捆着孩子那个棍儿呢就从那个马身上的一个洞穿下去。其实这很有 挺残忍的，捆着然后绑着然后穿到一个， 然后但是这个非常有技术，我们试了一下、 啊、 就是上面不绑人你是没法控，你都控制不了那个平衡。 对， 对， 他们因为从小就练这个、 嗯、 然后那个大叔就驮着我儿子走了一圈，没想到引来了无数人围观。可是我儿子不会演，在上面就说、 嗯、 我要下去，我要下，因为特别高，得有3米多高 啊！你在边上应该说完了完了，这就快完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儿子有那个芭蕾舞的功底的话， 嗯、 你就在边上一直喊号，一位、二位， 哇呀！ 他是一弓一戏，就他那个这一套行头只能演一个戏码 啊。 虽然我们也看不懂演的什么，反正挺热闹的，感觉就是状元中状元游街那感觉、 嗯。 然后呢，这当地人特别开心，鼓掌的呀，吹口哨的呀，录像的。然后那个外地人就排着队，然后就都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就说，哎，你看我们这儿子给你这广告打得不错吧？然后那个就特别逗的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当地的那个人啊，就真的很淳朴。就我儿子因为没有表演经验，他站那么高他其实挺害怕的，他那个脚不会蹬那个马蹬子，他就一直踩在那个大叔的头顶上、 哦、 然后那个大叔就一直从头忍到尾。要不是我们孩子实在不想玩了，他就不会，他不说你们到时间了、 啊、 我觉得可以玩一天、 哦、那应该也不能吧。 但我真觉得当地民风特别淳朴、 嗯、 后来我问了一下，这支杯弓表演队是好像山西当地唯一一支，他、 哦、 来过中央台进行表演，是当地的一个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叫我不知道那字怎么写，什么疙瘩村， 疙瘩村，然后他们就反正就这么几个大叔了。然后呢，他说现在很难收到徒弟，那小孩可能也不愿意， 对对对， 还是很辛苦的。你想一年演这么一回， 嗯，好，挺不容易的，是吧？ 嗯， 这个找了一个人最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玩了一下，哎，挺好。好吧，我们一直在这个一直来聊的是春节之间的一些习俗，我们进一段广告。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整点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请出的是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啊，好，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国内的天气。先介绍北京。那么北京呢，明天是一个多云天啊，雾气蒙蒙的，这个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那么比今天下降应该有3-4度，那么天气，应该是比今天明显的变冷了，那么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明天夜间看来是一个阴天。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小雪，那么平原地区因为湿度条件不好，出现这个降水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北京一个天气情况。一个再一个看来就是28号的夜间，会有一股冷空气下来，会有个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会7级左右。那么请大家注意防范这个风的影响。那么对北京来讲，那么一个是降温，一个是大风，这种情况。对大家出行有不利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华北，看来中南部这一带，那么从明天开始有一场小的这个雨雪天气，率先开始是在山西的中南部地区，那么自西向东，先后影响到河北中南部和天津这一带，会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天气。现在看来这个天津明天这个降雪啊，和雨夹雪天气主要在明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个期间，看来比较明显，并且呢，天津这一带这个风东北风，有个5-6级，那么这个对出行的朋友应该影响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小的雨雪天气，看来明天在入夜之后，又是半夜之后就渐渐就结束了。另外，在华北的这个内蒙古的中东部这些地区啊，这个局部地区会有暴雪和大风，甚至沙尘天气。像内蒙古的大部，这个降温在6-10度啊或者以上。这是华北的情况。另外，在东北地区，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这个时间有小到中雪。吉林的局地还有大雪，那么降雪到明天的午后渐渐的结束。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的中部、辽宁的部分地区，那么现在呢处在道路结冰的预警信号之中。那么到上述地区的朋友，请注意加强防范。道路结冰这个，那么对大家出行影响非常的大。另外就是在南方了，那么从今天的夜间开始，这个小雨将拉开序幕，断断续续这个小雨啊，甚至中雨天气将持续到周末，局地甚至有大雨，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看来下周就是本周啊，像南方的有些地方还会 出现雷阵雨天气，那么这是对对于出行啊，大家在户外活动啊，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天气，那么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介绍天气就这样，主持人。 好的，谢谢庄工，我们明天继续连线，谢谢您，再见。 啊，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崇文门外大街花市路口南向北有事故，后车需要注意。崇文门外大街花市路口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另外呢，在通惠河北路的进城方向去往二环的匝道处车比较多。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春节的风俗。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春节以及元宵节的一些风俗啊。刚刚呢咱们说了那个赵导分享了一下自己初六的时候去山西平遥遇到一结婚的，你看那个依旧说了，哎，不是说争不娶拉不定的吗？ 啊，过去有这个讲，但是 这 个风俗不是这个风俗逐渐在变化， 是 因为现在后来我觉得解放以后，好多人其实都是选在这个春节结婚。 我觉得主要是选择休息日，不然你请那宾客都来不了。 对， 收的红包 关键是这个， 对， 是吧？ 对，是这样的。 对，亲戚都回来了， 是。包括赵导刚才又讲了一公一系。 就那个背弓的那个， 哎，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杨博士其实最应该去平遥了，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啊？那你去了之后，我不知道你心情什么样，因为我们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这个地方慈禧来过，这个床慈禧睡过，这个东西慈禧吃过，然后我们都觉得， 那个吧，那个就是有点好多都是杜撰的，但是山西确实是地上 说慈禧那个西游的时候， 对，西首 哦，西首 啊。 西巡西首哦，西首的时候， 说他到西边打猎去了 啊，对对对，就特别西，也都西到山西了。 签订完条约，他回来的 啊，对，就是，关键是人家要不来呢，他也不打猎去。 对对对对对， 那儿有一个大戏楼，就据说是那个慈禧跟那儿听过戏，然后那儿还有当地的那个醋，有一种醋说当地慈禧当年慈禧就喝过，还有吃的说那个碗托当年慈禧就吃过，包括什么过油肉啊，反正还有香酥鸭、 香 酥鸡，说这慈禧当年来这都吃过。 不是进西北的小吃都归他了吗？ 然后我们就是景点没怎么看，这些吃的咱们吃喝玩大搜索嘛，然后我们一一都体验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那个碗托，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见过。 我们在那个一面一世界里头确实介绍过。 但是我也是个做美食节目，也做这么多年，这个碗托我其实是见过的。然后当时呢，我负责点菜这一路，然后我就点了这个碗托，然后呢，香酥鸡啊、过油肉都点了，然后呢，我们都吃完了，这碗托还没上来，我就问那服务员，我说你这个碗托怎么还不上来呀？说第一个菜上就有碗托啊，他第一个上了一个小碟儿，里面有点辣椒油啊，有点汤，我以为是蘸水呢，我以为是蘸那香酥鸡的，怕你觉得味儿不够，我们把正好都蘸鸡吃了，然后呢，就没有啊，这碗是空的呀。然后那个小伙子特别无奈，你勺借我试试，拿来勺托那碗就咔哧蒯那边儿，一蒯就下来那个像凉粉一样的东西了。他那个碗托做的和那个碗的那个 颜色、质地 相得益彰， 浑然天成， 融为一体。 我真就以为是一空碗。哎呦，那个丢人呐！你知道我旁边那桌就是一北京来的，我还推荐他一定要吃这碗托，结果到从头到尾没看见我动一口，就不知道里有菜。 是你推荐人吃碗托，然后人家就觉得你是个托，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丢人。嗯，然后我还发现当地有一个风俗，就是那个饭馆里的跑堂的那个服务员全是小伙子，很少看见女的，有偶尔有个女的就是收钱的。 嗯，明白。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地的挺好玩的一个风俗。 这是其实咱们过去也是这风俗， 哦、 都是男的出来打工，女服务员是解放以后才有的、 哦、 啊。在以前，民国的时候那个叫女招待那是另一码事儿、 哦、 啊。咱们今天不说 是是是 啊，但是那个过去都是小伙子，逐渐的打工的人多了，才会有女工出来做服务员啊，什么等等的。 对， 其实这个就是等于是北方的，或者说过去中国的一种风俗的遗存。 啊， 好， 反正挺有意思的。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在今天第二节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哦、没介绍的， 没介绍， 你 我 来 干嘛了？ 哎呀，我疏忽了，疏忽了， 嗯、 太熟了啊、 嗯！ 这个一位呢，就是刚刚聊了半天了， 嗯、 去山西又看人家结婚啊， 是 又吃碗托、 就是 啊，就不知道怎么吃的。 嗯、 这是《原美食地图》的编导啊，我们北京电视台的导演赵导赵雪莲，欢迎赵导、 哎。大家好，大家过年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 啊、 哦，这刚刚那个拿的那《数九寒天图》。对吧？ 对， 九九消寒图 、嗯、啊，这是人家书里边带的。 对对对， 哎，书非常精美，叫玩儿是吧？ 玩 会玩 啊，会玩。 我跟你说，杨博士 哥的， 杨博士，我都不能忍了。 啊、 从我来这做节目，就在说你书、啊，就没一次说对过这名字。你到底出了多少本书？ 不，有的时候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的啊。 哎，对对，会玩 啊， 这我们都知道。 嗯， 会玩真的是面试了， 对，面试 了，对吧？ 对 畅销书作家、 嗯， 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的 满学所 的博士后、 嗯， 是我们里边四个里边学问最大的一个， 是的， 就是只是学历最高，不是学问最大 啊，学历最高，学问也非常 啊、 嗯，是吧？ 就还行吧， 那肯定的，嗯、对吧？ 尤其特别了解慈禧的那点事儿、 啊 哎， 是，那西首嘛，这谁知道、 嗯、 是吧？光知道他去哪儿了是吧、 嗯？ 还能知道、哦，反正今天就是这两位嘉宾、 嗯， 我们一起聊的是春节的风俗， 对对。 当然呢，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他们那儿的一些风俗，比如说 MZM 说了，说我那儿呢。应该是内蒙的， 嗯， 他们那儿呢有一个就是规矩，三十晚上24点以后不能开柜门， 哦， 不知道是为什么，或者说24点以后你也不能往地上泼水， 啊、哦， 而且呢饺子是在初一的早上吃， 那过了24点不就算初一早上了 啊？ 就 是 他那个24点、啊， 不是说夜宵啊， 24点是现在人的一种认识， 嗯、 过去就是子时嘛， 子时 啊，但过去其实是11点以后，因为过去子初时就是11点， 啊、 哦，咱们晚上11点，他这个现在咱们认为是就是过了这一天是在24点，这算0点， 嗯 啊， 我们那边是应该是过了30，也就是初一开始，一直到初3， 嗯， 都是不能动剪子动刀的。 啊，对对，过去也 对， 哎， 是包括人也说了嘛，你这段时间，比如说最好别生病， 哎， 对 啊， 别生气， 对， 不能吵架， 别倒垃圾， 嗯， 所以你就是这个年前啊得了那一场感冒之后，年过年的时候多旺， 哎呦，还真是， 对吧？ 还真是。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年初一， 嗯， 这一天，也有说大年三十这一天呢，你不能怎么怎么着，否则你这一年都这样。比如我们从小，我妈就这么说， 啊， 妈这么说我的。别犯错误啊！你要犯错误，你今天挨说，你这一年都挨说。然后我现在是我儿子，别犯错啊！犯错误，你今天犯错，你这一年都挨说。 啊、你看这年俗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给孩子留下了阴影。 对对对， 童年的阴影。 对，不过为了给孩子完成寒假作业， 嗯， 开700-800公里去了一趟平遥。不过我倒是觉得值了。 对、 嗯，孩子回来作业完成了吧？ 没有。 没顾上写、啊、看来是 不是主要是看的太多了， 嗯， 是吧， 对，就是现在学校的那个就是这个教育啊，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他鼓励孩子多去生活里面多走基层， 嗯嗯， 然后回来要记，但是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有限，6岁嘛，你看字儿都不认得几个，不主要就是他妈做和他爸做嘛，我觉得我儿子是客串寒假作业，我是主演、 哦、 然后那个这个寒假作业呢做的不是特别完美，但是我觉得真是值了，孩子就是也吃过见过了， 了，你看建个杯弓你谁体验过，他们去外国旅游的巴厘岛的海滩照相去，去海南的四天都回不来，只能坐头等舱10000多块钱，好开心啊。然后 这个扯远了，其实就是行万里路嘛。 对对对， 相当于读万卷书、嗯、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啊、嗯、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重要。 是的，嗯，是的。 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就是去特别大的地方好、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去特别小地方更好。 对， 是 它的那些味道更足一些，它 原汁原味。 没错没错，你能看到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嗯、如果去大城市的话跟北京差不多， 是 就是你去好多国家你就只奔了药妆店、嗯、其实也没太大意思，是吧、嗯、 对对对， 还有中国城 啊，对对对， 这还是有味道、啊、来小胖该你了、哎、该你了，说民俗 说民俗啊。 过节期间哎，你今年那个比如说又去 就跑汉船去、 啊、对呀、啊、对呀、啊、 没有没有没有、 啊、换了， 今年不是人家跑得早， 嗯， 人家好像是腊八之后就跑完了， 哇， 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他们是有别的一些就是新农村建设，投入到了火热的新农村建设这个、 啊、 这个事情、 啊、 事业当中， 啊， 好像这个跑汉船这个事情呢就在腊八之前，腊八之后应该是后、 啊、 后一天后两天吧，嗯，人家都已经弄完了。 啊，可是正月十五的灯会不是应该还有这个跑汉船 有啊有啊，但是正月十五 这不是他回来上， 我都多少年没有在家里边过过正月十五了，说句实话其实除了春节、 嗯、 就是在我们那边的乡土气息或者那种过年的味道会相对浓一些、 嗯、 另外一个最浓的就是正月十五、 嗯、 因为正月十五有灯、嗯、我走的时候就能看见已经有很多的地方人家已经开始搭灯了， 嗯， 但是没看着，已经有十多年都没有看到灯会了， 嗯、 那个灯会会非常有意思，同时白天就是跑汉船、 嗯、 就是你说的那种背着孩子，我不是说我小时候也弄过那个吗，但是原理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太小也没人跟他们讲过说这个是怎么怎么弄，没人讲过，就知道是拴一特高的地儿，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拿碗给你递上去 啊， 对， 那递碗也 是 个杂技， 因为你把它解下来再放下来你再给它捆上去忒费劲，所以呢你就别下来了啊，就在上面待着，小时候也听话，然后你做动作，哎，一到有人看的时候就在这或者你要、 哦、在上头跳新疆舞 办的是一般的都是女孩啊， 啊， 你觉得女孩有点少啊，农村女孩确实有点少，女孩呢有的时候就扮仙女儿 啊， 男孩呢一般有的时候是扮那个小公子啊、 嗯、 秀才啊、嗯、也有扮什么孙悟空啊猪八戒、 嗯、 就类似于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扮孙悟空、 嗯、 就让我这样的嘛， 嗯， 就是学那个孙悟空看的、 嗯、 我老这样的 啊， 后来呢就成这样了、啊、就是人家说哎呦我的天， 有 觉悟，哎，你说你这孩子以后是当兵的料 啊是 慢慢的自己手势越来越正， 是是， 就是这个小时候也玩过， 嗯， 现在回去之后发现年味慢慢的有点淡了，为什么呢，要不是这些就是这庙会也好什么的往后延了，要么呢就是人家提前已经办了，我回去的时候正赶上所有的我爱吃的那些老字号啊 都关了、 嗯、推全关了，就是人家但凡做的好吃的、 嗯、 平时人满为患的，人家过年现在也想开了，我出去玩去， 嗯， 而且人家一放就贴一条啊，我们正月十五之后正月十六开门， 嗯， 哎呦我的天，我说就这老板真豪气，你去看吧，基本上全都关门了。原来我不是在春节之前我还推荐大家过年一定要到我们那儿感受一下年味儿。 对对 对, 对， 今年我感觉年味儿没有以前浓了。 其实、 没有以前浓 了，你刚才说的这个也是过去的一种年味儿，就是休息。就过去你为什么要从年三十就二八把面发，二九、 嗯、 什么蒸满手、 嗯、 三十就熬一宿，为什么呀、 嗯、 就是年前要把这些日子的东西 全 准备好， 准备了， 就是大家都休息了、 哎、 这其实是过去的一种年味之一， 那倒也 是、 嗯、 但是我之前不是说了浚县，鹤壁的浚县有一大集、 嗯、 那个我倒是去 了，鹤壁我知道他那儿有一个金不换唱豫剧特别好、 哎、这今年不是也上了春晚了吗、 嗯， 我去那边赶大集还不错，但是吧就觉得这大集啊一点进步都没有， 嗯， 就是跟我小时候看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哎、 这不挺好吗，原汁原味 啊， 但是你想我就是十几年， 那你想买什么， 甚至二十几年全是那样、 哦、我明白 觉得新鲜感差了， 不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个年味儿如果要是跟他小时候就没劲了，要跟他爸爸小时候的那时候那个感觉反而倒返璞归真了、 哦、哎呀还真是、 嗯、 就是现在还是套圈、 哦、还是就是半土不洋的那个状态、 哎、 要是纯土了呢反而也倒好， 哎， 对吧、嗯、 有那个大马戏， 嗯， 你们小时候应该都看过，关于铁笼子里边， 铁笼子是一圆球型的，摩托车开着 转圈 转圈，现在是不是挺少见的了？ 挺少见， 那儿有， 厉害了， 厉害了， 厉害了。 那个就是头，也就是表演杂技，头卡挪位了 啊， 是不是？是不是以前咱们见过？ 对对对对， 我们那儿有 啊。 还有什么美人鱼？ 美人鱼 展示啊，就是人 身蛇身 啊。 过去是不是有？ 对对， 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现在 我们那儿有 啊。现在哎，哥，那个 海底世界 啊，不是不是，他说的那是过去什么，像中山公园啊，啊， 中山公园里没有。 这个解放前这叫兴棚， 有是吧？ 啊，对， 我们那还兴着呢 啊啊。 那你这么一说，我们觉得还挺有 对，挺有意思的。 哦，那你明年还可以去，过年估计还去。 这些玩意儿确实 是 多年不见了， 可热闹了。20分钟就那大马戏啊，20分钟一场，哇，人排队 啊， 哗哗哗往里进。 嗯， 吃食也是跟原来差不多， 嗯， 有那个什么烙的饼， 嗯， 包括炒凉粉儿， 嗯， 那是我们那儿比较多的。 味儿是不是也一样？ 味儿差远了 啊，嗨， 哎， 啊。哦，那就 味儿确实是差了挺多啊。然后就是你包括买的，小时候买那玩具，有买木质的那些红缨枪，小时候玩过吧？嗯，那儿有 啊。 哎， 你说这个木质红缨枪，这回我去多杰他们家开了眼了啊， 留着呢 啊，他们家还保留着他小时候玩那红缨枪。 哟，那不容易。 我说那您这是小时候还练过京剧，学过靶子是怎么着？他说这小时候还留着呢。 哦， 在小时候书有吗？ 小时候书我不知道，没看着。 你， 我去他书房了，没敢乱翻。 你也不能在二楼就打麻将了， 不是三楼打的麻将，他没让往下走，你知道吧？ 因为楼下烙肉饼呢。 行了，咱先聊到这儿，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咱们接着聊。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你看这个刘大宝说了，说今年过年就去了趟洛阳，饭馆全关门了。本来今年我不是跟大家说开封的那个夜市，春节是一定营业的。但是我其实是想抽一天去的，忒忙了。 天天在家做小酥肉。 刚才维哥说你吃完了就不动吗？ 摆长城 啊， 做饭吃饭， 所以就不动了嘛。 基本不动。 哎，对对，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你说这个宫里的这个益智类游戏 啊 ，想到了一个这个升官图， 升官图什么意思？ 就类似于咱们小时候玩那个抢手棋似的，掷骰子，然后你 骰子往前走， 往前走几步或者往后 退几步。大富翁， 我见过一个过去宅门里头的《红楼梦》主题的，真是老的啊，清末的《红楼梦》主题的升官图。然后几个人玩，而且那个画还是老画，就是比如说你是黛玉，然后你是宝玉，你掷骰子走几步，你遇到什么什么《红楼梦》里的情节，你是多走几步或者退几步等等的。哎，那个东西据说可能，有点那意思， 有点这意思。 然后呢，据说是可能近期可能还要再版这个东西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好挺好。 哎，说到宫里啊，我今天查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叫元旦开笔， 对， 大年 明窗开笔，对对对对， 是吧？ 啊， 而且呢，开笔还挺有讲究。你看我这边是人家写的啊，说大年初一子刻时分，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边紫檀的长案上，将一个金瓯。 啊，金瓯 永固杯， 金瓯永固杯就是一酒杯，就故宫里头有，是一个金的酒杯，然后上的镶嵌很多宝石，还有万年竹枝笔，拿那竹枝笔，那酒杯是喝那屠苏酒， 屠苏酒 啊，然后那个万年竹枝笔开笔，它是三十封笔， 三十 封一天， 初一 不到24小时， 不到一天， 不到24小时， 对， 哎，那 代表他也要休息，那我说不是民俗之一吗？连皇上都一定要休息一天， 那他都写点什么呀？写 最早是康熙开始的这个明窗开 写 福字 哦， 这我觉得挺有意思。 对对对， 说大年初一早上写 啊，对，那、不是凌晨，凌晨 啊、哦，凌晨 啊，凌晨，然后 十二点看完春晚之后就写字儿。 春晚还没结束呢， 他就开始写字了。 他不熬夜，不熬夜， 哦、 他大概那个除夕宴吃到十点十一点，他就睡去了。 哦 其实也没睡多会儿， 这不一定睡得着，反正是脱衣服上床了，哎、然后十二点多呢就起来了、 哦， 开笔之后呢，然后 一样， 对呀、啊，没睡多会儿、啊， 反正能歇会儿是会儿吧， 眯一觉啊。 然后你听着，然后他那个起来之后呢，要各处宫里的各处神像也好啊，祖先堂也包括那个叫奉先殿也好啊，包括到四点多钟也在这个乾清宫边上的洪德殿吃顿饺子。大年初一这顿饺子是只吃、 哦、 大概乾隆只吃四个饺子，里头有两个呢是这个包着钱的，然后呢太监一定要他不一定吃几个呀、 嗯、 但是太监一定要让他先吃的带钱的。 哦 啊 这就黑幕 啊，对都黑幕重头你说为这口彩啊、 嗯、 然后呢这个从那儿之后呢再出来四点多吃完饺子要到现在咱们东郊民巷附近，那时候过去这个满人萨满祭祀堂子要敬天孝法祖要进行祭祀活动，七点之前赶回这个太后住的慈宁宫门口，因为那块大群臣在那儿等着他一起向太后朝贺、 团拜的 啊，团拜，然后呢他要到太和殿接受群臣朝拜，这是一波大臣、然后再到这个保和殿再接受一波朝拜，然后要到坤宁宫接受这个皇后以及高级嫔妃的朝拜，然后再到成华宫再接受这个 低级嫔妃 的朝拜、然后吃早饭，然后再到北海景山大高玄殿等处进行礼佛活动，中午十二点之前赶回太和殿或者乾清宫 他得睡会儿， 太辛苦了。 然后要大宴群臣，这群大宴之中呢，要分好几轮，有这个什么，有凉菜席，有热菜席，有酒席，反正还有赏赐，还有歌舞表演等等的戏曲表演等等的，大概到晚上六七点钟，他就能睡觉了。 天哪！ 这是 感觉跟做寒假作业一样， 局太多。我跟你说，局太多就是这样的。 但是人家是初一这一天是吧？ 没有啊，谁告诉你初一这一天啊？三十不算吗？ 哦，也三十初一这两天， 对啊， 全搞定。 哎，你说那皇上初二回娘家吗？ 不是， 那回哪个 娘家呢？初二回娘家是解放以后的民俗、 哦， 过去老北京的民俗就是北方的民俗是初六回门啊、 那等于皇上初二就没事了。我们从三十开始忙到一直到初七呀、啊，就没闲着。 你忘了他初一子时的时候开笔了， 还写福字呢， 那、 挺好。我们还看春晚呢， 问你 还抢红包呢。 初二干什么？初三干什么？ 对呀、啊，他是不是初二就歇了？ 初二基本就开始处理国事了。 你看，人家就上班了， 就上班了， 还是辛苦。 真可怜，玩儿不是好干的， 是。局太多，关键你比如说再赶上乾隆这样的，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 对 啊，那个有人说按现在九零后的语言说，乾隆是一个特别中二的人，就是反正什么事都要做到，他反正要表演到极致的。 好吧。 你看这个都是在北京、这个皇宫里面就是一个风俗，就和老百姓不一样。你看咱们老百姓解放以后就是初二回门子，过去不是我听天津人说，初二是姑爷节。 对。 都得回门子，然后 这都是解放以后的。 解放以后， 因为破五之前那个儿媳妇不能出， 都跟家干活是吧？ 对，不能走。 是。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资料，网上说的啊，就是说这个今天大年初十一，是女婿节，就是老就是你管你爱人的爸爸妈妈 岳 父， 对岳父岳母要请这个女婿吃饭 哟。 今天是一个节，叫女婿节，但是。我觉得那个、 我们仨今儿是有犯辙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 但是后面 两千年以后编出来的民俗吧。 我们仨一脸失望。 是但是那个这个解释这个民俗的这句话有些句号了，就要后面还有一句、说因为什么初七初什么初七人日，然后初八、什么初九什么什么这日那日的，然后做了很多盛宴，剩下的菜不能浪费，然后这初一这个初十一的女婿节、 一直都开始吃剩菜， 对，就主要是女婿来。今天初十一，对，打扫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关于民俗啊，关于春节期间的这些 啊，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大家好，我是赵导。 哎，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畅销书作家，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发上来了信息了，比如说阿宇，他说了已经在某网站上购买了你的作品。 哎呦，谢谢、 可以开始慢慢拜读。不过没关系，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一玩一世界呢，我们可以在 非要改这名是吧？ 人家叫程慧玩 程慧玩啊， 可以在下周我们的吃喝节目当中咱们再细说。 对， 在这书里边，今天因为咱们聊的是风俗嘛，你这书写的也是北京好玩的事儿，里边有没有涉及到就是春节或者元宵节？ 有 吗？ 有。比如说过去说到白云观会神仙， 哦， 这个是过去一个传统的游戏，说是游戏吧，也可以说是民俗，因为掺杂了好多封建迷信活动。但是呢，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过去有一个老北京的传说是这样，是就是说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他呢在这个白云观，过去为什么咱们老说这个白云观要在这个过年期间去，他这个或者说去庙宇要什么初一十五，因为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怎么烧香你就灵，是过去那个时候那庙才开，平常人家和尚都清修，道士都清修不开，你去了也白去，人家不开，那个只有那个时候开庙，所以呢好多做小买卖的就去，初一到十五是白云观开庙的时候。然后呢去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有一个卖元宵的老头，这个呢就是那天人多嘛，然后过了一个老乞丐想跟他要点让他舍碗元宵。然后呢这个卖元宵的老头呢就给了一碗，之后呢没想到这个老头呢是神仙幻化的，之后这个他这个锅里的元宵啊就永远盛不完。是这么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一个传说故事。之后呢逐渐从明代我看有这个记载，就出现了就是这个十五会神仙。到这个白云观，就是有好多好多人都想碰见这老乞丐，交一点好运。然后结果呢就碰到好多化妆成各式各样的人的装神仙、装疯卖傻的人到那儿去，这个反正就是骗吃骗喝啊，骗点口彩，骗点零花钱，反正就这意思，然后就形成了一种民俗，就是每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信，就是到这一天呢又逛灯又拜佛又反正是各种活动，然后呢又看各种等于是这种喜剧表演。对吧，这叫会神仙。而且呢从这个会神仙回来那时候呢又有一个老北京的传说，这个是说关于这个会神仙的之后要干嘛呢，说那个时候呢北京城好多饭馆还没开业呢，那么就前门外这会仙居的这个炒肝铺，当时也不叫会仙居，就是这个炒肝店开业，所以呢好多人从白云观回城 到前门外吃完炒肝吃个包子然后再回家，然后所以因为那天会神仙所以叫会仙居。 哦、 啊，就这么这个是有老北京传说的。 好好好，不用再细说了。你这厚厚的一本作品当中，类似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哎， 特别。 但是关于白云庙，还有一个大家都要过年期间去那摸猴。 对对对，摸猴。 还有砸金钱眼，东岳庙也有。 对，叫他那窝蜂桥。哎，对，说到这窝蜂桥特别逗。这窝蜂桥为什么叫窝蜂桥？是这个原来白云观不是香火特别旺吗？对面呢原来早年间开了一个寺庙叫清风寺还是清风庙，就是把你这白云啊给你吹走、后来道士觉得不利于自己的风水自己在这个庙里呢观里呢修了一个窝风桥，窝住这个风砸这个金钱眼。过去咱们现在看的呢都是就是墙上挂一个大铜钱、你拿那个买那个是铁的还是 铁的 铁质的那个 铁的铜钱儿、 然后打那个钱眼， 对， 最好打 上 那个铃铛是最好的，这一年交好运。然后呢过去真的里头是待着一个老道的坐在里头。 危险系数还挺高 的。其实它是有各种保护措施，过去它也不是铜的那个钱儿、它是 是要换币吗？ 不是不是， 换牛软。 我说那个铜的钱， 你打游戏厅的。 我说那铜的钱是挂在窝蜂桥底下那个，过去是木头的。 明白明白。 过去是木头的，而且呢，真的是用真的铜钱，那就小的多了，不像现在这。现在这， 我们就说那铜钱要真砸过去，砸老道多疼啊！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铜钱那其实很小，你打过去不是那么。 我不是说嘛，薄。 对，又薄又小。现在这打过去就开了，那就、是吧？所以那这个确实有这个窝蜂桥打金钱眼。 对，既然你刚才提到了说卖元宵的那个神仙，其实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元宵节它的由来呗。 其实这个元宵节大概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出现了， 就2000多年前。 对，200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就是主要是供奉。你看咱们这所谓这个年俗或者节俗的时候，这时令，食品，过去其实大部分都是上供祭祀用的。那但是这个祭祀的这个仪式，可能只有国家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中央政府，或者说当时的这个王朝，他继承了以外，老百姓就祭一吃。那逐渐的，过去说是祭祀太医大神的，你现在知道谁是太医吗？ 你书里有吗？ 太医啊？ 啊，太医， 那个女医明妃传嘛？ 啊，嗨， 我还以为你要说给甄嬛看病 啊， 你多亏没说主演是谁。 后来据说是幻化两个化身， 华佗。 一个是太乙真人哪吒的师傅、一个是玄武大帝，反正就是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两个化身吧，它都是传说不断在演化。但是呢当时要吃这种反正祭祀的东西，反正要祭祀的点心什么的，逐渐后来就开始变化。到宋代的时候，五代宋代的时候，或者更早唐代，就是有这种叫元子，这种东西，就是最早叫焦锤。 哎，跟现在那个小珍珠圆子是不是有点像？里边没馅， 不像，又叫油锤。 哦， 是干嘛的呢？炸出来的， 哦、 过油的， 跟那个四川的糖油粑粑似的，就是长沙的糖油粑粑。 不是、跟四川的三大炮比较像。 哦， 那样的，你知道吧？ 哦、说完了以后，我哪个都没见过。 反正呢，对，麻团 啊，这个， 哎，我跟麻团 没有芝麻 啊，没芝麻啊。然后后来到宋代，逐渐这个。咱们说那个， 炸的 孟良禄，孟良禄这个书里，东京梦华录，孟良禄出现了叫福元子， 就是煮的， 就是煮的元宵，就是糯米的，然后逐渐再带馅 儿的， 然后到明代就很普及了这个东西。如果你要说想吃早年的那种，我觉得到四川尝尝那个三大炮，那个可能更古朴，更接近的是。更接近于早年的元宵，或者实在不行的，咱们可以吃那个炸元宵，对吧？这个都是比较这个，咱们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也比较常见的，这是早期元宵的类似的产品。 我因为也查了很多资料啊，说那个时候。就因为2000多年前吧，慢慢延续，不像现在了，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家过得都非常幸福了，所以想吃就吃，包括你不是元宵节的时候，你也能吃。 对对对。 但是说 以前，古时候，哇，你要想吃元宵不容易，据说还挺贵，普通老百姓家很难。 你想那个是过油炸的东西，它肯定就贵，对吧？而且这属于点心类。过去，那个我们有一位老师就研究这中国几千年粮食史，就觉得好多人都是处于半饥半饱一辈子的，这么过来。确实，那你要粮食类的东西，确实相对就贵一点。 对， 但它属于咸食，又是甜的，它不是为吃饱肚子的，就比较少。 对，除了南北方在元宵上是有差异的，就比如说裹馅的呀， 对对对， 摇出来的呀， 对对对， 包括南方可能叫汤圆啊，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据说就是关于它的来历也有很多的讲法，有很多说辞。比如说我比较支持像博士说的那个，其实跟各个节气啊， 对对对， 祭祀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包括人说了有上元节，中元节和 那个是道教，后来在附会到这上头的东 西，对，包括跟这些都有关系。包括也有人说是因为跟祭祀有关系嘛，正好在元宵节的时候，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要进行祭祀，这就是上元节。 对， 包括今天我们的小编也有心，也特意查了一下，说今年咱们的周五的时候，元宵节的时候，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上午8点多钟 啊， 但是并不是说十五的月亮16圆了，不过呢也还好吧，到天黑以后，不耽误大家看特圆的月亮，没什么问题， 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白天是能看见月亮的， 可以看到， 就是傍晚的时候 特别清楚，早上也行， 早上对，早上 特别 太阳没那么那什么， 对对对，没那么强大的光芒的时候， 特别好。 而且元宵节还有一个就是跟咱们现代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啊，元宵节最主要是过去啊，过去那个封建社会的时候要宵禁。你晚上出不来，对不对？都是巡街的。你看为什么咱们说大栅栏什么意思？这大栅栏嘛， 对啊， 就是这个廊坊四条，摆着最大的那个栅栏，就是晚上都上那木栅栏，不让你出来了。所以呢，元宵节是没有这个禁忌的，特别是宋代以后打破了那个仿巷的这些城市规划，大家就都可以。原来那个门啊，你都不是冲街开的。那到宋代的时候，这些都打破了之后，就可以通宵达旦的玩，所以这个对古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狂欢的机会。而且那一天呢，为什么要看灯？那大家都出来了，那你干嘛呀？你除了你去街上疯，你怎么疯呢？你还得有照明。在古代，你像咱们现在照明对咱们来说那不是个事儿， 是是， 对不对？但在古代你。晚上有那么灯火通明， 这个我们体验特别深，就是我们在平遥古城，因为这古城不是往长说2700年、现在保留的是明清时候的建筑，然后它那个除了主街巷就是一天到晚都有红灯笼之外，那些背街小巷是完全保留了清朝的那个状态，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你什么亮都没有，我们一路拿着手机打着亮，然后那个就是大户人家的那个院子都特别特别深，他院子里面挂灯笼根本就打不到这个街上，然后这个城市呢，这个县城又为了保持这个古城的风貌，不允许有空调外挂机，没有装路灯，真的是非常的黑。所以博士说那我特别有体验，就如果不挂灯的话真的是特别特别黑，而且六个城门一封上，城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就到元宵节这一天，这个平遥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虽然我们提前回来了，但是他已经很早就把那个灯笼都挂出来了，有那个扎的各种各样形式的那个老的那种绢布的那种灯，当然也有现代的，还有奥特曼的，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然后但是确实它是有一条街是挂灯笼的，非常亮，有灯会，其他的那些辐射的街是完全没有亮的，所以到了元宵这一天就是真的是狂欢夜，他一说这个我马上就联想到那个，确实是非常 啊，就是咱们现在在这个演播室，是吧，跟一小时之后那个节目它就不一样，咱们就显得更亢奋，因为灯全开开了，张灯结彩的，对吧？ 行啊，来，那一会儿咱们就可以说说民俗了。元宵节的时候民俗也有好多讲， 对对对， 也非常的有意思。当然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吧。 对对对 啊， 先解决个问题。 是的，感谢地南天啊，冯建伟啊等多位朋友，谢谢您对杨博士的支持， 真是 啊！地南天说了， 谢谢 杨博士这本《一玩一世界》在哪买呢？在电商平台怎么找不着呢？ 是， 非常好， 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是哪儿都找不着。 对对，您找不是一玩一世界，开玩笑啊，开玩笑，就是您在这本书里能够看到过去世界的样子，哦、是不是？ 啊、哦，是，真能找呗。 名字叫会玩， 哎，老北京的休闲生活， 是是是、嗯，特别好。里边那些插图啊，嗯，就是高人自己画的。啊，非常 多高呢！我可以告诉你，1.67米， 我很好很好、啊，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姑娘画的、哦、啊，画的那画特别有新意。就是我评价啊，这本书的文字部分 啊 是你已经说过了，我知道这是一个绘本， 当绘本看吗？ 哎，是这意思啊，就更好一些，嗯，好，来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咱们也聊聊这个元宵节的一些风俗情况。嗯，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啊，咱们说一说元宵节的一些风俗。但是说元宵节风俗之前呢，咱们先来说说队长他们家的一些春节的风俗啊。人家说，先说说人家姥姥家的，是哪儿呢？山东的龙口，年三十 粉丝， 粉丝，嗯， 晚上的9:30之前必须要上床睡觉 啊。 嗯， 风俗嘛， 真有意思、 嗯。然后初一一大早就各家的串去拜年。这个习俗到现在还依然是这样。 这个好，这个比较健康。 挺好， 不熬夜， 而且也没错过什么，对不对？ 嗯。 第二呢，是在北京过年啊，说要年前把这个年全部拜完，这样的话春节期间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了，是这样吗？ 也不是，现在在演变， 嗯， 也是慢慢 变 啊， 改变。 而且现在你发现没有，这拜年这个事儿，都大部分都挪到那个三十了， 对呀， 对啊，你三十接到的微信短信是最多的， 对呀、 啊， 哦，对， 是是，而且呢，他们家还有一个，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也好啊，嗯、电信啊、移动啊、 哦、 这些是没有的， 嗯， 你只能是登门拜访， 对、 嗯，才叫拜年，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说我直接手机发个红包， 对， 啊，我直接打个电话， 对对对， 现在能。登门拜年的那一定是关系特别特别好， 对，那是真爱嘛。 嗯，是， 嗯，原来我就记得大年初一的特别早的时候，大概也就是5-6点钟， 嗯， 就天刚刚蒙蒙亮， 嗯， 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嘛， 嗯， 就有很多的学生， 嗯， 啊，就过来梆梆梆敲门， 嗯， 一来20几口子，我乌泱就进来了、 嗯， 我那时候还睡着呢。 你们家真大。 啊， 没有排着队来， 还行吧、嗯，啊，还行，反正20几口子，哗，全过来。 进来之后，都绕着他那床顺时针转一圈。 要鞠躬吗？ 不不， 说了顺时针。 哦哦， 都直接奔小酥肉呢，小酥肉。 这只是一个班的 啊， 你会接茬从5-6点钟一直到大概8点左右。全是我妈的这些学生过来来看， 他是过的皇上的初一的这个节奏。 哇，真的真的就是人特别特别多，而且呢，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就是教的那个届数比较靠前的后边来，而且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开始来的都是小小的，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就来了，买点那个过年快乐。到后来就那个老师过年快乐，就这样。现在确实是少多了。但是现在呢，全都改了，就是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全是微信什么的。我妈那手机都不停的响，说真好，当老师桃李满天下，而且这学生们都能记着你， 是 特别棒。 你这现在 下次哎，真的跟咱妈说拉一群， 哦， 拉一群 扔红包啊！ 啊，你像我们师门其实就是这样，老师呢，师母就在这个群里扔红包就完了， 对吧？ 哦， 这个你说的这个拜年啊，我就想起过去清代清末的时候，有这种大宅门。拉好了单子，设计好线路，然后呢，按着胡同 一家一户去按那个路线去拜年。 哦， 啊，因为拜年要拜的家太多 了。太多。 嗯。哎，这个宋小琪提到了放炮。 嗯， 放了吗？ 我放了。 北京不是说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是可以 五环以内是禁放的，五环以外可以放，但是五环以外是有点的。 哦， 就所谓点就是 地点和时间、 哎，有一些地方它也是禁放的。 明白？ 对，它只要是禁放就别放了呗。 明白？ 但是也确实放了点鞭， 那、啊、是吗？ 放了点鞭，啊， 就放了点鞭呐。 我连放都没放， 哎呦， 没事，我都替大家放 啊，好吧， 我替大家放，挺好，挺好。 那其实你们可以去找我，我虽然三十很忙，但是三十我还是驱车来到了我们的老家，就是因为我说要找一特黑的地儿放炮 啊， 就到我们家的那块地，那已经不是我们家的地了，我今年才知道那不是我们家的地了，已经，全部都被收回去，人家自己种了，就在那地中间啪啪啪啪。往上面买了又一车子那个炮， 闪光 各种花，那个现在网上好多小视频弄的，就啪打出一扇形呢， 就是 我也买了， 阔气， 哎，我知道， 可爽了，就真的以后回来跟我放炮去，大年初一一早你们走， 那你就又得再多做点小酥肉，这么多人去， 不，这是一个坑啊，来跟他说，这个客厅这桌你们来，那边那桌啊，我爸就为这又买了一个自动麻将机。 行嘞，咱们这个春节先过去， 嗯， 咱们还是回来说元宵节。 元宵， 雨说了元 是一个大节， 元宵节猜灯谜，这是一个习俗， 对对对， 到现在都还是。 是的， 对， 是不是 打灯谜？ 嗯， 打灯谜，这个过去这个商铺啊，都挂着灯谜。 嗯， 你比如说，我听过去有一个故事，说呢，这个有一商铺门口挂着一个脸谱那种，这种小孩带那种脸谱的那种玩具， 嗯， 然后挂着一吊钱，然后呢。就大家都猜，谁都猜不着，谁都猜不着，猜了好半天。这时候过来一小伙子，把那钱就是拿走，扭脸就走了。然后呢，大家伙就不干呢，说这什么意思？然后 明抢吗？ 就对你明抢，这掌柜你怎么 要钱不要脸？ 哎，对了，这就是要钱不要脸。那掌柜说，对，他猜对了，要钱不要脸。 嚯、 啊！就猜这么一句话。 哦哟、 啊，这个是过去各个商铺都要出这。灯谜挂彩 哦， 其实还是为了更有趣一点， 对 对吧？ 对， 因为你想，就是我看了好多资料，其中有一个，哎，我觉得更贴谱，说在李世民的时候， 嗯， 那李世民那时候他就说了，大家都要有一些文化， 嗯， 大家都要上学，特别支持孩子们要从家出来去上学，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孩子们去上学基本上就是元宵节之后的头一天，是上学的时候， 开学了， 然后这些孩子呢自己在家里都要糊灯笼，糊了灯笼当然大小不一了，然后就拿着这个灯笼到私塾去，老师呢会在这个灯笼上类似于点睛啊或者什么、就是希望说孩子们从这一天开始要好好学习 啊，这是个励志的传说、 要奋进啊。据说是这个意思 啊， 当然到后来你比如说演变到后来就是猜灯谜，一个是讨一个好彩头，再其次就光看这个灯可能意思不大， 对，这个张灯结彩是国家在明清的时候是国家的要求， 是 你像咱们这个灯市口，为什么叫灯市口，就那个时候挂灯，但是这是明代，清代又有变化， 明天不是说这个打灯笼是照旧吗？舅舅给外甥外甥送灯笼， 旧民俗 啊， 现在我们要聊到新民俗 啊，好的。 当然，如果旧民俗也有，也有特别有意思的， 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说，要拿着这个灯笼，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 赵导 老赵啊，老赵是长辈 哦， 然后呢正好夏明刚结婚 啊， 然后他作为亲戚也好、或者说是好朋友也好， 给个红包， 呸，他就把这个灯笼会给你们家 哦， 那意思就希望你早日添丁 啊，对，灯和丁是 对吧，是谐音， 这个传说、 也有这样的民俗 哦，哎，这个还是 对吧，很有意思吧， 对对对对，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对， 那 还有的那个好像就是山西，他结婚的时候都要送灯笼，就是要添丁， 是吧？ 早日添丁的意思， 就跟咱们那个枣、栗子、核桃， 这是一个， 还有吃那个半生不熟的饺子吗？你生不生？ 子孙饽饽，对，生啊，这就高兴了。 这个送灯是在那一天吗？ 不，过节期间都可以， 都可以啊。 是是是， 哦。 但是你想，他是专门送的是灯笼嘛？ 哦， 对吧？ 改天你送我俩。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春火热进行中，三月四日前每天活动不间断。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live Belt 超市、The Walls 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新怡汇、孔乙己、云海肴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新春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来，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聊一聊元宵节啊。这个元宵节大家都知道吃元宵嘛， 嗯 啊，南方是吃汤圆 儿。嗯， 我前两天被一个问题困扰了， 嗯， 是我老婆问我的一事儿， 嗯， 说哎，咱们周五的时候要不要包饺子呀？我说啊，我说为什么要吃饺子呀？嗯，元宵是甜点，饺子才是主食呢，饺子也得吃。 嗯， 这我就得问一下各位了， 嗯， 是有这说法吗？ 没见着有这个说法。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呗。 对， 啊，你媳妇儿是北京人吗？ 不是啊。 我感觉只有北京人没见过什么吃，什么节日都吃饺子， 嗯， 什么破五吃饺子，初一吃饺子， 嗯， 立夏吃饺子，立冬吃饺子， 就 好 多的重要节日 都 都 得吃饺子。嗯， 街坊的饺子。 对呀， 啊，不是不是那个送行的饺子 啊，出远门之前吃饺子。 对， 嗯，我就跟他分析，我说这不合理呀， 啊。 嗯，你想能吃两样带馅儿的主食吗？ 那不是主食啊。 不是 元宵是点心， 对啊，元宵是点心。 不，我理解你爱人的意思 哦， 就是因为人都说元宵实际上就是元宝嘛， 嗯， 哎， 那饺子不也是元宝吗？ 让他 反正多吃， 不正经的元宝是馄饨。 火 啊！就为什么你 那就再吃一顿馄饨？ 去大年初二，大年初二北京有一风俗要接财神，就北京有这风俗啊， 嗯， 是初二就吃馄饨，叫元宝汤。 哦， 啊，要不然你吃这个也行， 你别撑着它， 都是馅儿呗，有荤有素， 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但是我觉得要应景的话，只要有元宵就行。 其实是这样，那个因为我看那个，就乾隆的时候善丹，他就是，吃完饭加一份元宵， 哦， 加几个， 哦， 就这么个意思。 嗯，这个吃饺子我是第一次听说啊。 嗯， 但是我们家呀，慢慢转就是演变的是什么呢？ 嗯， 随着物流的发达，咱们北方地区呢也能吃到汤圆了。 嗯， 说句实话，就是我妈妈、我爸爸，包括我们来讲啊， 嗯， 觉得汤圆好吃。 嗯 嗯， 就是单从煮来讲， 嗯，它就省事儿， 也好煮， 糯嘛， 哎， 嗯， 而且也滑，吃着， 嗯， 就是你咬完之后那馅儿真能 流 出来， 对， 嗯， 感觉好。但是呢，元宵呢又是北方人，基本上咱们吃的都是元宵， 嗯， 所以我们家大概是从我20出头，就是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改了， 嗯， 我们家元宵和汤圆全买，汤圆呢就还煮着吃，元宵就炸着吃， 嗯，也可以， 啊， 炸元宵特别好吃， 对对对对对， 但是能 一大 炸的那都是高手 啊， 这不好炸，啊，这个 很难啊， 不 是 容易， 油宽点就行了， 不是，你要说油宽那是好炸， 啊，哎，对。 那是这个维哥就是怕觉得你节省惯了， 哦，那你不能煎，你真得油宽点， 啊， 你至少得比那个 没过去， 对对对对对， 这一点我想多了，因为他又炸小酥肉，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 油宽裕， 嗯， 啊，好，哎，说到这个元宵节， 嗯， 还有一种说法， 嗯， 但不知道这个可考不可考，我们请会玩的作者来跟我们解答一下， 嗯， 有说这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是吗？ 啊，是， 啊，真有这说，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是，平时不让嗨， 不是不让，平时不让嗨，出来这 天 不禁忌男女。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好多那个古代的那个说爱情故事发生在庙里头，开庙的时候没有这个男女之间的禁忌， 对对对对，去上香的时候， 哎，就碰见了。 哦， 是在这个你说情人节，真正能勾搭上的，其实也不多啊。 也就是说。自由的那个很难 啊， 哦， 就算 都是媒妁之言吗？ 对，不， 父母之命。 他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跟他爱人， 嗯， 没结婚的时候，过元宵节， 嗯， 走着走着，突然，哎， 姑娘不错， 就是一见钟情吗？ 啊，他跟他爱人还这样呢？ 不是不是，就是他一看，哎呦，这姑娘不错，嘿，尾随，尾随， 尾随， 哟，进这儿了，赶紧跟媒婆说， 对对对， 他们家这个， 对对， 问， 哎，维哥说的这个是对， 这 个是， 大爷， 听着有点不正经的感觉。 谁说的？这很认真的吗？ 不是，这个在过去这种事儿是 有的，是可以 的 吧？ 这是可以的， 对吧？ 啊，就是 有好多爱情诗不都写的是元宵节这一天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好像古代的时候一见钟情的事儿比较多似的。 就其实 很难见到。 你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还岁数都比较小，你要搁着那时候能谈恋爱的都是十几岁，你有资格去结婚，都你二十几了，你孩子可能都好几个了，对吧？所以就没有结婚的，所以那个咱们都从那个段过过， 是 就是其实特别容易一见钟情，少年夫妻嘛， 懵懂嘛， 对 吧？ 看得清楚。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挺好的，我最关心的一个吃一个耍都基本聊完了，挺好的。 来来来，除了吃元宵这个，猜灯谜这个，还有什么其他习俗吗？ 其实 因为我记得刚才，赵导在放广告的时候，不是说大户人家跟小户人家弄的灯笼都不一样，这个。 对，就我也是这次在平遥看见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深宅大院，五进的那种大院子，你就明显看到围墙特别高，然后呢灯笼特别大，挂的也特别高，也特别特别的亮，然后呢虽然都是红色的灯笼，但是那个稍微的小门小户一点的围墙就低一些，然后灯笼就小一圈，然后亮度呢自然也没有那么红那么亮，然后再小一点的可能那个围墙就也就我这么高，然后那挂了一个小红灯笼，就好像咱们饭馆挂那种，然后还有更讲究的一点，就是我们从人家开开的那个门看进去，那个第一进院是能看见的，挂的是宫灯 啊， 就我好像小时候还见过，现在只能在故宫里 见 了， 见棱见角的那种， 对，八个叉成那怎么说，八个支棱出来的那个，然后有一圈山水呀，有人物画啊，是宫灯， 很高级的， 对对对，我觉得还能在这看见这个，我觉得挺不容易的，然后还跟人家那家里人聊了聊，还就是他们家的宅子， 那厉害， 有的。现在就是做博物馆了，不归他们管了。有的是现在是做像我们吃饭那叫复兴宫，然后呢，他们家现在就做饭馆和客栈，然后人家家挂那大红灯笼。 民宿，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也是挺有特色 的。是 的， 就挂灯嘛，挂灯过去不是刚才我说了，朝廷要求各商户你有这个义务要在这天挂灯，这就是一个是照明，一个是。以示庆贺，以示这个升平。 对， 但我觉得这个仪式感特别强， 特别强， 非常有意思。 而且你想，显得红红火火的， 连宫里头也是，腊月二三开始挂灯，十五、十六之后。就再摘灯啊，就收了。 我看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那纪录片里头，就有一个细节，就讲有那什么组我就忘了，他就收那个宫灯穗儿。那个穗儿说从清朝挂到现在都有点糟了，然后一根一根理出来，然后有坏的要修补，那个灯笼就特别大。 对， 当然我们在平遥看的也没那么大，但是我觉得也就是非常富足的感觉。 对对对，你说这个讲理，真的就你得看地方，就跟咱们现在说俗点啊，你得看挑高。对吧？一般层高不超过三米的，你挂不了那么大的灯， 是它热死了。 你一进去， 你甭是甭不用是蜡那个蜡烛的，你就是灯泡的也热死了， 都得挂到多杰他们家， 对吧？是这意思。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小 PK 的意思。 对对对， 就比如 比着， 对呀，比如你是大户人家，哇，就晒着看大个儿。对吧，就代表我这一年我要红红火火，啊，而且你有实力啊，那不一样。 哎， 但是我有一个小时候的印象啊，我不记得是准确不准确了，就是小时候嘛，不都还没有那种塑料的带电池的那种灯笼，那一 纸灯笼， 打的纸灯笼， 都是纸灯笼， 对， 而且都是自己做的， 对， 就是自己手不巧了就让爸妈给做，就交给赵导这样的就是家长哈，特别好。这个博学多才，这 是每天一首诗， 哎，是，就 当作业交就好， 就交给家长做，家长做完了之后呢，你还得到那个同学那儿展示一圈呢。 对对对， 就是我们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正月十五之前还开一次学，还是怎么会办个联欢会还是怎么样，我具体忘了啊，这有点迷糊。但是唯一一个记得比较印象深的是，你得正月十五完了吧，你弄完这灯笼啊，你得把这灯笼给烧了。 就是你不能留着，留到明年我还用这灯笼，那不行。 嗯，啊，我听着是特别像，特别像那个老北京那个这个，七月十五的这个风俗。 你再过了半年， 中元节。 啊哦，是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灯笼都是我舅舅送的，因为我三个舅舅，我会收到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灯笼，然后一摁的音乐都一样。然后就没法烧，然后留到第二年，然后他们还会送我一模一样的灯笼，就是感觉这他们都庙会上采购的嘛，这庙会办的东西好像这多少年都没有太大变化，包括戴的那个耳朵 啊，对， 逛庙会人戴耳朵，今年有一个新的，就头上戴个风车。 嗯 啊，我也扎了一头的风车， 就是巴拉巴拉响的那个， 不响， 哦、不 就是小 风 车，然后呢当卡子杵的、 哦、 架在这个头发上，然后你就看满大街的人了，男女老幼， 好像到了荷兰， 啊对对对对，全是转小风车，尤其是见面一拜年一鞠躬，哇，啊、风车转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是算新民俗， 嗯 啊，就是装点一下， 有一点创新在里头，嗯、 对对 对、 哎、 对 对，然后刚才说到元宵，我还想起来，因为我今年就去了两天平遥，别地儿没去啊，就都这样平遥，平遥。的那个南大街一直还延续着当年明清时候它就是商贸街，有钱人开的店铺都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南大街看到一个卖元宵的，整个这个平遥城就那一家卖，他们特别的讲这种好像是约定俗成的，你们家卖我们家就不卖那感觉，就有一就是散摊似的，旁边放了真的是得有这么高一袋面，然后呢就是拿一个大笸箩摇元宵，然后好多人买，很多人排着队买，还特别便宜，几块钱五块钱就一袋， 您放心吧，再过两三天吧。 嗯， 村的门口排大队， 是是是， 嗯， 北京还有警方的元宵， 就警方的元宵，我跟您说，这警方的元宵那排大队那排的真是，我每年前两年还有人专门帮我 代购 啊，那个那真是得在外头站一两个小时 哦， 啊，这前今年还好，今年没那么冷了，今年春节晚、 嗯、 那会儿春节早的时候，一月十几号。过春节，那也就是二月初，就是正月十五，哇、哦，那确实挺受罪的。 那你说这个要吃元宵的心是有多迫切 啊？ 啊， 不是不是不是，好多人去买这个排大长队的，觉得特别好吃的元宵啊， 嗯， 都是孝敬老家的， 嗯。 可平时也卖，平时也吃， 那特是不一样的心意。你像那个，像我那个帮我代购那朋友，他就是喜欢唱戏。拜了一个老师、 啊、 那每年去给他那个老师要正月十五要排这个队去送这个元宵、 啊、对对对 对对，那他老师也老北京那个北京京剧院的那个梅剧团的老师、 哦、 那就喜欢这口、 嗯、 那他就每年就给排这个队，其实也是一个徒弟对师傅的一个孝心， 对对对， 所以每年我就托他帮我，你给我买点十斤的，你给我买点那个什么的，你给我买点那什么的、 嗯、 啊，但是这两年好像他老师觉得心疼他，不让他排队，他也就 我以为他老师说别来了，杨桥这儿开分店了。 我想说，你老师得吃到几月份呀？元宵 啊、哦，不，其实也不是， 都送， 因为那东西不能动， 对， 怕 动一 动 就裂， 对， 因为摇的嘛， 啊、 嗯，你就当天摇，当天你就回，要不就炸了，要不就煮了， 嗯、 就赶紧吃。它不像汤圆， 对， 汤圆你买完可以冻着，那没问题。 嗯， 而且说这个警方的元宵，其实我那会儿采访这陈连生陈老爷子，他给我讲过，这警方的元宵是咱们北方元宵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良的一个产品， 提升版 啊、提升版。为什么他卖的好呢？他当年就卖的好，早年咱们北方的元宵是叫杂馅儿， 嗯， 什么什么多少斤面多少斤果料一百斤糖，然后搁在一起砸瓷实了，然后搁到房顶这个洞上，然后这样做出来的元宵呢，你那个芯儿糖芯儿不容易熟，就煮的时间特别长，但是还容易咬着硬。警方那个是叫打馅儿，它是做成个软糖似的，和好了之后呢风干了呢、 嗯、 既好保存又好煮，吃起来基本上不会说你咬着有硬的地方、 嗯、 所以它是一个进步的 升级版， 所以好多到现在警方的馅儿一直都做得非常好、 嗯、 现在咱们好多元宵的手艺手法都是跟警方学的。 嗯 嗯 嗯，那还有其他民俗吗？ 其他民俗还有就是放烟火，这个呢咱们现在就 这个我们昨天在电视上看了平昌冬奥会的烟火，这就算过了。 嗯 啊，其实可能有时候其实过去也都是除了皇家 因为他不是在皇宫里会放吗？ 不在皇宫， 不在吗？ 也跑到郊区圆明园放的。好像反正我看到的，反正我看的这个档案， 嗯， 档案是他在圆明园看的。 哎、 他在圆明 园。说到这放焰火啊， 嗯， 我这儿还真找了一个放焰火的资料啊、 嗯。 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跟大家说了、 嗯、 说的啊。 爱购新春火热进行中，三月四日前每天活动不间断。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Olive Belt 超市、The Walls 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新怡汇、孔乙己、云海肴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新春优惠，下载工银饮生活，随时查询。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就是说到那个宫里边放烟花啊， 哦、 你知道它放多少吗？ 啊， 我就简单念一念 啊， 白日盒子一架， 啊、 我不知道这一架大概多大 啊，不大。 晚间盒子14架， 嗯、 啊。翠帘有7对儿， 嗯， 翠帘就是编，哎呦，这你都知道， 你看 啊，瓶花有100位， 嗯， 节花有40枝、 嗯， 手把花有320个， 嚯、嗯， 单响的爆竹3000个，双响的爆竹650个，还有万国月春台花炮，它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放、 你这个万国月春台这个可能就是，靠后一点了。 什么叫靠后？ 就是年代靠后一点。 哦哦哦、 啊， 是有万国吗？ 啊，对，有万国这概念了。嗯、 就不一样，听着，哎，就单响爆竹3000个， 嗯， 类似于咱们现在10000头那个是比它多是吧？ 比它多多了， 类似于，它、哦、就算3000响， 就是你就是过去皇家，你以为你有它有多富裕啊？ 啊也也也哦。这么说 你足以盖过他， 哦、 啊啊啊啊啊，你在老家放的足以盖过他。 那倒是 啊， 嗯， 所以其实过去你要说真是，甭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小时候北京放炮没这么厉害， 对 对不对？所以现在 就是过节的时候，不是孩子什么哭着喊着要、 嗯、 要鞭炮， 嗯， 买一个。100响小鞭 儿，小鞭儿拆着。 对呀，谁家买1000响？疯了那是。然后小鞭儿先啪啪的放， 嗯， 有的时候闷响了， 嗯， 对吧？就呲一下就完了， 呲花 了、嗯，然后再弄呲花。 还设计有一个炮能响，然后炮响了之后把这呲花点着了。哎，对对， 嗯、是。等再到以后， 会玩， 我们就开始打炮仗了 啊！ 打炮了，那时候、 啊、 当然现在这种炮上打太危险了。 对，对 那时候那二踢脚、嗯，我就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啊，真是特别危险，就是特意那个二踢脚拿在手里， 嗯， 然后点完了以后就往对面扔， 哇，那不一定炸到哪儿 是 啊， 但是扔好了的话，它是继续往前、 啊、 二踢脚嘛， 对对 对， 往前走的， 对。 扔不好的话，第一响是往前的，第二响就追回来了。所以每次扔出去以后，自己都得赶紧跑 啊， 要不然就不好说是不是就追回来了。 雷哥，你真会玩， 这还叫会玩啊？ 这 在我们那儿就叫笨呢。 啊，是吗？ 怎么能 扔？来 二踢脚怎么能扔出去呢？ 你怎么玩？ 你肯定得捏着，然后砰啪就出去了。 哎呦， 第一下在手上， 第一下在手上呀。 哇， 是雷哥玩的呢，是把这炮呢打出去。你那是炮火打出去， 不是，就是二踢脚、 啊， 二踢脚一般咱们不都竖在地上？ 对对 对， 点完之后砰，啪，你要想打人啊，就是真能打着人啊，你得手拿着， 嗯、 稍微让出来点，点上之后砰、 得侧身、 就能打着了。 哎，那他这个是带有诚心和故意的， 是。 真勇敢，坚强。 嗯、你想，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叔叔跟我说放二踢脚，真的，要不我都说呢。现在说禁放， 嗯， 我是完全支持的。 对对，那时候真的没那么多。 哎、我拿一个那个，我叔叔专门给了我一匕首套， 嗯， 哎，走，咱放炮去，二踢脚。 嗯， 皮筋儿， 嗯， 捆了一板儿 啊， 让我放， 那不就是插腰？ 我拿着，啪，点着，咚当 啊！ 然后有一个我拿反了， 我、 等我这放完了以后，我这捏炮这个皮手套 啊， 开了 啊， 当时我就叔你来吧，就不行了， 这就算万幸， 是是 哎，确实危险， 你都没放过，我觉得太危险了。 对我们过去除了这个二踢脚，二踢脚是稍微大一点的，嗯、我也是得等到 得有几年级的时候， 就是六年级、嗯，至少小学六年级以后你才能放这个二踢脚、这个。 啊，那你发育有点晚，我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玩了， 哦、那 厉害了 你、嗯！我那时候最多也就拿那个就小火箭。 啊， 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 窜天猴， 窜天猴， 啊， 类似也是，就手拿着，嗖、 啊， 啪，滋、啊，就跟大孩们打呀，啊、就大孩子们打、啊，我们就拿这个跟他们打。但是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好处啊，虽然打的不疼， 嗯， 可能打身上真没有那个二踢脚疼， 嗯， 声音也没有它大，但是它飞得远啊， 嗯嗯， 滋，唰，躲好远就能打到， 是 是， 哎，特别有意思。啊，当然，那个受伤的 有什么意思呀？我都没听出来。 这个 就是男孩子之间就拿这个耍着玩呗， 哦、 哎，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对，说要不然今年同仁医院就没事了， 对吧？所以我是支持的吧。 对，确实那个时候我们互相问都是问，哎，你那还有弹药吗？还有吗？我这还有大雷。最后把那个从那几。当时没有一万下那么多啊， 对对，没有， 三千五千就算很多了。 嗯、皇上家不才三千吗？ 中间不是有一大雷吗？ 嗯， 我们就把那大雷给抠出来， 哎呦， 抠出来之后呢，就当手榴弹使。 哎呦， 我家， 哎，就最后呲，哗扔去，咚一声巨响、嗯，就是多大的孩子们呢，也都得那个什么点。 废话，甭说孩子，你见着你不躲呀、嗯？ 但是特别庆幸现在禁放了啊， 那、 哎、 也特别庆幸你还没有事儿。 啊，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特高兴的事儿啊、 嗯， 也就只有在这个日子口，咱们聊这个才合适。 对， 对， 对， 平时聊还真聊不出来这种感觉啊。在这儿呢，也提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嗯，给大家拜晚年， 确实有点早。 拜个晚年、 啊哎， 而且元宵节不是中国的情人节吗？ 啊，就说了，刚才不是说了吗？好多人。 礼拜五就可以， 没事，放心吧。 渡劫， 周五的时候我送你俩灯笼，俩够吗？ 俩，够 、啊，够， 别太多，别太多，费用挺高的，俩灯笼、 啊。你是担心维哥的费用高？ 我、啊、后期教育费用大、 啊， 真有勇气， 是吧？好，这个元宵节又叫情人节啊、 嗯， 中国的情人节，所以最后咱们听的这首歌是全世界最温暖的情歌了。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谢谢赵导，谢谢杨博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 哟，接下来是我最敬爱的搭档啊，最喜爱的搭档米夏带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通常好快，可最近却好慢，乌云密布，我却觉得这天空好蓝、啊、你是 sexy lady， 眨眼又变成萝莉，你说你是机器猫，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oh, 我该怎么办，你看上去真的太可爱，对你的迷恋早已超越了我的那些个小伙伴，我最近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想干，整天等着下班就匆忙跑去你家找你玩，莫名的幸福感把我的生活都填满，一直都流连忘返，当你在我的世界里转啊转，我不嫌你烦，哇哦，就愿意被你管，我是你停靠的港湾，你说的我都照办， 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 切早上的白衬衫和爱心午餐，有你在我不会把脏衣服穿了又穿，你总是假装不喜欢听我的歌，但偷偷背我的歌词跟朋友炫耀说我是你一起走，这不是新的，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会过来帮我的。这不是新的，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赶快过来帮。